《聊斋志异》第二篇，这是慧经为 LibriVox 点 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聊斋志异》蒲松龄著第二篇，同人语：长安市方栋颇有才名，而挑脱不持仪节。每末上见有女，则轻薄委罪之。清明前一日，偶步交郭，见一小车。诸服绣显，青衣束背，款缎已重。内衣蔽，层小四，容光绝美。稍稍近瞻之，见车幔洞开，内坐二八女郎，红妆艳丽，犹生平所未睹。目眩神夺，簪链拂舍，或先或后，重驰数里。忽闻女郎忽蔽进车侧，曰：“为我垂帘下。”何处疯狂儿郎，凭来窥瞻。婢乃下帘，怒故声曰：“使芙蓉城七郎子心腹归宁，非同田色娘子，放教秀才胡去？”言已，举折土扬声，生米目不可开，才衣世事，而车马已秒，今已而返，绝目中不快，欠人其简波士。则今上生小意，今宿意聚，泪簌簌不得止，意渐大，数日后如前。又今起旋螺，百药无效，傲闷欲绝，颇思自忏悔。闻光明经能解厄，词一卷，美人教诵，出游烦躁，久见自安，但晚无事。为夫作捻珠，持之一年，万元俱尽。忽闻左目中小雨如银，曰：“黑漆似，颇耐煞人。”右目中映云，可同小遨游，出此闷气。见觉两鼻中如如作痒，似有物出，离孔而去。久之乃反，复至鼻入眶中。又言曰：“许时不窥园庭，珍珠兰俱枯即死，生树喜香兰，园中多种植。”日常自灌溉，自思明，久治不问。忽闻其言，俱问妻：“兰花何使憔悴死？”妻竭其所至之，因告之故，妻趋厌之，花果槁矣。大异之，尽匿房中以伺之。见有小人至生鼻内出，大不及斗，盈盈然尽出门去。见远，遂迷所在，讹。帘必归，非上面如风已之头穴者。如此二三日，又闻左言曰：“睡道迂，还往甚非所便，不如自起门。”又应云：“我必子后，大不易。”左曰：“我是辟，得与而俱。”遂觉左筐内隐似抓裂，有请开示，或见机物，喜告妻，妻审之。则指磨破小窍，黑金盈盈，才如辟交，月一宿，帐尽消，细事竟重瞳也。但右目旋螺如故，乃知两同人合居一筐矣。生虽一目渺，而较之双目者，殊更寥寥。由是亦自简述，乡中称圣德焉。亦使事曰：“乡有士人，携二有余徒。”遥见少妇控驴出其前，戏而吟曰：“有美人兮，故二有曰：‘屈之。’”相与笑逞，俄追之，乃其子父，心乃气上，莫不复语。有唯唯不知也者，凭志书谢。世人扭泥，痴痴而言曰：“此长难复也。”各引笑而罢。轻薄者往往自侮，良可笑也。至于米目失明，又鬼神之惨报矣。芙蓉城主不知何神，岂菩萨现身耶？然小郎君生僻门户，鬼神虽恶，亦何尝不许人至心哉？同人语完。